会议上，北京市职业学校青年教师团向全市职业院校的师生老师发出了做师德承诺、践行师德规范、做新时代自由好教师的建议。2018年北京高校新生引航工程13号启动，今年引航工程将突出抓好思想引领、价值塑造、调整适应、社会实践、指导服务五个关键环节，为大学学习生活和成长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中，为新生尽快地适应大学学习生活，各高校将开展深度辅导，深入了解师生家庭关系以及经济状况、情感波动，按照一人一策的要求建立新生档案，推进学业辅导工作，帮助新生建立专业认知，明确学习目标，激发学习兴趣。全国高校首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的全球征集活动13号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据了解，在今年5月成立的北京服装学院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的带动下，北京服装学院的全体师生将参与冬奥会的吉祥物设计，同时带动社会力量为征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助力。中国人民大学今年向入校的首批00后本科生赠送了时间管理手册，推出力学人大专项计划，包含力学工作坊以及力学沙龙等活动，可以从学业规划、习惯养成、名师导学等方面助力学生成长成才。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11号发布2019年版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排名，中国有34所大学进入了全球的前500强。在今年的排名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次跻身世界第一，清华大学位列第九。在排名中比较靠前的中国大学还包括排名第13位的香港大学及第20位的北京大学。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聚焦大学专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参与我们的节目。 2020年北京新高考落地执行政策已经出台，除了统一高考科目语数外三门之外，考生要从史地政理化生六门等级性考试科目当中另选择三门。与此同时，高等院校的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也已经向社会公布。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高考选什么科目关系到未来能够报什么专业。为了让考生和家长了解适应新高考政策的思路，全面了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分类体系与高考科目有效衔接、各专业类的主要学习内容及发展方向以及就业前景等问题，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推出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将邀请专家为大家详细解析大学专业分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院长赵晶以及高考志愿研究专家薛静老师。两位老师好，欢迎。 主持人好， 那么听众朋友好， 欢迎薛老师，欢迎赵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这个大学的这个专业的分类哈，听起来应该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所以呢今天请到两位专家级的老师来给大家呢说这个关于专业的第一期节目。那么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分类体系哈，我们想请薛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个我来给大家把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的分类体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能觉得这么高深的问题，那个 体系哈， 对，但是呢，了解这个真的很重要啊。那么我要讲一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呢，其实分成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那么这三个层次呢，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专科教育的侧重点大家比较好理解，侧重于职业和就业。那么它有它相对独立的这个专业分类体系，都是比较务实的，那个专业划分也比较细。那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他们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学科体系，由13个学科门类组成。这个可能在高中阶段的家长朋友啊、考生啊可能是觉得不是很熟悉啊，但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到大学以后各个方面都依照这个体系来运转进行啊。那么这个体系呢，学科体系呢，13个学科门类，他们分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

办专业，你这个行业有什么，你就办什么学校，办什么专业，毕业以后就被统一分配到这些地方去工作啊，那是过去那样的。现在呢不是这样了。尽管这个506个专业有些专业它实际上是跟职业的对应度比较高，比如说法律，大家会想到对应的律师啊法官呀、啊。比如说医学，大家会想到对应的医生啊、护士啊、什么这些的，但是也有更多更多的专业是没有这种对应关系的。比如说，你说学中文、学中文一定对应哪个专业、哪个行业、哪个工作呀？其实他会做很多很多的那个事情啊，也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么对应的啊？不是这样对应的。 所以说呢，在后面我们可能也会跟考生和家长要聊一个话题，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新高一、新高二，他们面临选科的问题，那是不是说，以后如果我们就选了这个专业，某些科目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凑合凑合就行了哈，一个及格，或者说就放弃了呢？会不会是这样呢？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也会请两位老师呢来给大家呢分析一下，给大家做出呢一些建议哈。好，那刚才呢请赵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如果相关的这个专业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想要去具体的了解的话，那么在技学技巧这个升学规划研究院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哈，当然是一个系列的讲座。 一个系列讲座。 赵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大概今天跟我们节目内容相关的哈，已经说了 两个 专业，其实还有六个， 对， 八个系列是吧？ 我们一共每年按照八个系列呢，帮助家长来了解这个高考相关的东西。其中的话呢，有一个是系列就跟家长怎么来做好高三的一个家长，然后接着画一个系列就讲专业嘛，就跟我们今天特别相关，然后一个系列给大家介绍大学怎么看大学，然后中国大学的结构是什么，然后这个那么接着就报考了，比方说平行志愿呢这些规则，然后家长其实还关心一个学生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有一个讲我们高考的时候，其实一个是要把这个规则学清楚，其实一个规划这个学生学什么专业，他学这专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有一系列就包括解决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一个专业跟职业怎么划分，那么再有的话就是特殊招生，我们大家都听说过素质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这个和一些艺考啊，这些都是学生的一些机会，这是我们主要的六个系列讲座， 六个了、好，那一共是八个讲座哈。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相关的讲座的内容哈，也可以呢根据我们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个去单独的听某一个啊、那么大家呢同时也可以关注技巧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技巧教育的全拼， 技巧教育全拼、 对，大家先关注一下，广告之后再见。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重市，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有必考的三门，语文、数 学、 英语，对，有选考的六门，实际上是过去那个高考里头文理分科的那六门， 嗯，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嗯， 还有呢是高考不考的，有这样的四门是，体育与健康、艺术、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严格说起来，中学高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个一个层次啊，那么只要是开设的课程都应该是要学会的， 嗯， 都应该学会的，因为高中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不是说我就为了高考，我是从你的知识结构，人的这个素养， 嗯， 你的人的这种塑造，你今后发展的这个平台，你所具有的基础知识来讲， 嗯， 无论如何这些课程都不应该在一上高中就我就为了高考我就要重视哪个不重视哪个，哪些可以放弃，哪些能够怎么样。所以我的观点呢是应该这些课程都要学会， 嗯， 但是呢要有选择的学精，有选择的学精，而这个学精的这些课程就应该是跟你的高考的选科相对应相联系， 嗯， 啊，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有人说了，新高考方案是不是把中学生选专业的这个事儿已经给提到高中一年级了？ 嗯， 啊，我高一 都在这么说呢。 啊，是他这个可能是中学就要求啊，你要选哪个呀？这六门选考课里你要选哪个？现在就想好了，嗯，想好了你就得好好学呀， 嗯， 等等。确实也是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 但我知道您是特别不赞成这种说法的， 嗯， 是吧？ 嗯，也每个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哈， 嗯， 来做。所以呢，我是想说呢，这个就正好对应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了解大学本科的专业目录， 嗯， 因为在大学你选什么专业和你现在高中选什么课程中间，它是有一个衔接的。这个衔接的扣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就是各个大学的专业要求，你那个今后高考报的时候，你必须要， 嗯， 选考的那些科目，对吧？ 你报我这个专业，我要求你有哪几门的成绩？ 对，没错，就这六门里，你必须要有哪门的成绩？ 嗯， 因为那个高考的时候，你六门你是可以选三门的， 嗯， 但是大学呢的专业呢，对你这个六门有哪个没有哪个是有规定的。 嗯，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有的要求有一门，有的要求两门，有要求三门，而有些呢不要求， 嗯， 而有不要求啊。那么这个家长有时就懵了，觉得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个规律啊，基本是这样，就是大学的这个学科专业，他继续往下去学这个知识，他需要你中学的要达到一个知识的基础，有一个传承性，有一个衔接的这样的专业，他就会有明确的选考科目。 嗯 啊， 比如什么物理， 比如物理，其实是理工农医 都需要， 大概都需要吧， 哦， 是就学科门类，因为每个学科门类有一些专业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自然科学的这个课程基本都需要， 嗯 啊，然后呢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那些大学的专业，因为在中学还谈不到就是说划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的都应该是最基础的东西，所以到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块呢，倒相对的好一点，它是不限考。 嗯， 他不限考，嗯， 就是你可以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成绩或比较好的， 对， 你可以选择来考，然后你可以报我的这些， 哎，对，或者说你在准备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一定从高中就有特别明确的这种选择，嗯，哈， 或者说那个基础啊， 嗯， 什么的， 对，但是这个确定呢是由大学来决定的， 嗯， 你不要觉得国家有没有统一规定啊，学什么专业必须考什么课程啊，这个是由大学来决定的，这个大学决定完以后，在全国的这30多个省都遵循这个规律。啊，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家长也好，考生也好啊，我觉得就是要大概知道这个规律。就实际上我是觉得，就是对本科的专业目录和这个专业对应的高中的选考课程的这个要求，如果有可能的话，家长在高一要有一个大概的概念，然后把它的对应关系相对的建立起来。这里就有一个，这个考生在高中那个学生在高中这三年。要逐渐的做自己的升学规划， 嗯， 或者说叫人生规划，然后来尽量的来选准这个你选考的一个科目和大学报的 学科专业门类的这个衔接。 那如果说好些孩子在高一的时候他未见得能够想得那么清楚我未来想要做什么，那么什么样的专业，那么在高一的时候您觉得应该把什么提到这儿要来考虑的呢？也不能什么都不想是吧？高一的时候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要考虑，但是呢我认为这六门课都应该学好。都应该学好。 徐老师的观点是我听啊，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们高中的国家治理高中啊，实际上是把我们每个人建设成一个培养成一个社会的人，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基本知识都有，你不要为了高考就放弃了物理，放弃了化学，结果你本身来说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你的知识都不全面。所以徐老师意思就是说这六门功课你都应该认真努力给学好，那具体是不是都能学到100分再说哈，但你应该是不要说我这个为了这个今后能进哪个专业我这边就课落的那么多。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家长和作为考生应该观察自己的这个特长，然后看一看如果我往这边发展的话大学里边大概什么样，但是是在以这六门功课，但你应该是不要说我这个为了这个今后能进哪个专业我这边就课落的那么多。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家长和作为考生应该观察自己的这个特长，然后看一看如果我往这边发展的话大学里边大概什么样，但是是在以这六门功课学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说你是一个健全的人的情况下我在努力发展我的特长，然后再结合大学的选考的科目。所以就要求这个家长的话从高一呢应该开始了解这个学生做一些假设，然后这个学生以后他可能发展是什么样的，然后在这个高一高二甚至到高三的时候不断的修正，最后帮助学生既完善了一个健全的一个社会的人，然后也能够有特色的去进入选一个比较适合的专业。我这么理解是 太好了，还是赵老师解释的比较清楚哈。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哈。李秀想问一下哈，关于选科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从兴趣出发去选择专业呢，还是说从我们的优势学科来选择我可能会比如说考得好然后再去选对应的专业呢？赵老师， 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啊，你特别不擅长的学科哪怕你特别喜欢也最好就放弃。这个的话呢，因为你要是说我真特别喜欢那个学科，但是学起来特别累的话呢，早早晚晚你会变得不喜欢的，所以可能比较多的我会选择他还比较擅长的。然后再结合他的这个兴趣，因为高中的学生的兴趣啊其实并不太定，更好的是一个我们让学生了解到以他这个特长来进入的学科大概今后的学什么东西会做什么事情，让他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然后在过程中慢慢培养他的兴趣。这个是我给学生做指导的时候大概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你没有办法来辨别学生这个所谓的兴趣到底是有多强。 那薛老师是不是说如果他的这个兴趣不是特别强，或者说将来高考的时候的目的性也不是特别强的话，我说的目的性就是说对专业的选择的目的性不是特别强，是否就要去争取报那些不限考的各类专业，这样的话可能选择性更大一点呢？ 这个也倒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其实呢还应该跟就业和这个今后的那个从事的行业、职业、就业这方面，结合起来，是吧？比如说这个孩子物理学的一般啊，那个不突出，但是呢，他对这个计算机类的，或者说对工科类的各个专业还是感兴趣的，因为就前面我们讲过，工科的专业非常多，招生的人数也非常多，工科的特色的院校也非常多，而且其实工科生还是比较好就业的，比较好发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吧，不要因为我物理也不突出，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就躲着他。那么你会发现，工科的绝大多数专业都要，绝大多数专业都要选考物理。所以我的观点，我觉得高中的这三年，就是刚才赵老师讲的，要逐渐的摸索哈，去梳理这个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和自己设立的这个今后从业的这种目标，因为你完全凭兴趣凭爱好 这个也不是一个这个比较幼稚啊，我觉得想法有他幼稚的一面，有他幼稚一面。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特别想学日语，然后就家长不理解，后来再跟他谈，发现其实他是很喜欢动漫啊。后来呢，家长也跟他谈，说你到大学以后，你不要以这个动漫来作为你学习的动力，那么你要考虑你今后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和发展。那么确实他后来考到北外日语专业，但是同时又修了经济类的这个专业，后来就业在一个那个日资的大公司从事这个金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也非常好。那么这时候动漫一定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或者是已经放弃了的，那么他才能够就是把这个兴趣爱好和这个学科知识和今后自己的人生的规划和发展这个东西联合起来了，就不然永远的在中学生的那个层面去停留在那个层面来认知这个学什么干什么。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学生起码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有明确的这个兴趣点，其实这一点是挺可贵的，但是呢如果要是想到未来的就业和发展的话，他就把他这个兴趣点可以稍微的面拓宽一点，不要就是特别窄的走下去，这样的话可能既有兴趣然后又有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可能那路会更好走一点。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做家长有一个责任，就是中学生吧，他现在的高中生学习负担很重，然后他这个很难有比较多的精力去真正的去了解社会，了解这个到底有哪些东西啊，将来我可以做哪些事情，所以他的认知面是比较窄的。其实家长应该有责任去帮助他扩大这个认知面。我现在比较赞成，就像很多高中这个社会实践，这个社会实践啊，不一定是过去我们原来年轻时候什么学工学农干活啊，不是，就是走出去，就是要认识社会。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你也可以通过家庭亲戚朋友哥哥姐姐长辈，他们做的是什么工作，他们在哪个行业，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这些来了解，然后把这些和自己大学的专业、自己的人生规划、升学的这种规划结合在一起，就不要太还是就是停留在中学的这种认知的这个局限的这个小空间里头。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刚才您说了课业负担重，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一定要说这就是一个比如说借口说的我不知道呀然后怎样。其实刚才您不是说了吗，周围亲戚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有相关的职业，就去了解哈，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平常大家聊聊天儿，其实就这些知识可能就 要有主动性，要有主动性。 所以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有时候在高三的时候临填报志愿了，就会觉得，哎呀，很挠头，怎么办？其实，前面的时间我觉得是浪费了。如果不浪费的话，到高三的那个时候完全不用那么的着急。那么赵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高中这个阶段哈，尤其从高一就开始了，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尤其是家长吧。循序渐进的应该开始做哪些事情了，尤其是在新高考的这个规则出来之后。 其实刚才曲老师说的就是高中学生的学业还是挺重的，所以就要求什么呀，要求我们家长先学习，这样你才能够让学生用比较少的时间去了解。那家长怎么学习呢？其实就是要多听讲座，然后多了解各方面的这个知识。其实听讲座最好，听讲座的话呢，这个经常是一个老师人家花了很多时间总结出来的东西告诉你。那再有的话就是跟这个专家进行讨论，对吧，跟那种沙龙似的，比如像跟徐老师讨论，他可能会告诉你学这门专业的话这各种思路就能给扩展了。所以家长呢，一个是要扩展自己的知识面，然后自己扩展自己能看各种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事情。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听认知不够，你的决策的话就会有困难。就这是给家长，就是刚开始不管怎么着，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就是多听讲座。像我们有这个八类的100多场讲座，那你不可能都听完，因为这个比较多。对， 一般他会比如说都会设置在什么时间？比如说家长有空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吗？ 我们差不多不能说每个星期，大概大部分的星期都会有不同的讲座。就是这个一年下来，待会儿有重点，比如说头半年可能讲组织招生啊，讲的会多一些，当然专业也会讲一些，到后半年讲填报志愿讲的这个多一些，那么如果是一个高一高二的家长，那就不妨跟高三家长，因为他们是必须得听，高一高二家长的话呢，可以跟着他们一块儿去听，这样的话你比别人早 有点概念哈， 有点概念，而且有些讲座并不是 并不是这个一次就能听明白。 嗯， 而且不同老师可能讲不同的专业，比方说这个专业，我觉得薛老师这个办的系列讲座，就专业的系列讲座， 嗯、 有个五讲的系列讲座，你真听完了，对专业的认识的确能提高很多、嗯。 那以后我们还会请薛老师再继续给我们讲，比如说更深入的，专门就比如说经济学、哲学、工学。包括新工学什么新工科什么的拿回来，我们会单独的哈再做一些这种讲解，可能就更细致了。 嗯、 那我想问赵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您说了，比如说像技巧，他也会这个协助家长做一些升学规划哈。在这方面哈，您喜欢什么样的家长、 嗯？ 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赵老师就交给您了，您全处理得了啊，我们家孩子就给、 嗯、 交给您了、 嗯。 还有一种呢，其实他是。比如说有过这个听讲座呀或者学习的这种经历，然后呢可能他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比如说他先做一个然后拿到您这儿，这两种家长您觉得哪一个他的这个成功率更高一点？ 因为就是家长完全说我不管了就交给你、 嗯、 对我们来说其实的责任更大。 嗯，对， 就是因为你呢也不知道这个家长脑子里边是不是有些想法，这个所以做起来的话呢责任更大一些，但是的话他就说你做完我就听你了，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在这点来说省心、 嗯、 如果是一个家长呢他自己做很多的，那么你给他提一些建议的话呢，他可能不一定认为你是对的，他觉得你这可能错的、 嗯、因为他本身他也有点这个储备， 对， 是吧？ 而且特别是我们当家长呢都是这个四五十岁，都有一定的这个阅历，而且很多人在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中做得很好， 嗯， 所以他有一些这个想法，那我们可能在真的说在某一方面哈，并不一定像薛老师这个对这个专业的了解其实就在我之上啊，在我之上就了解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些建议的话呢可能不一定符合他的，那么他就可能觉得你不够专业，但其实对学生来说、 嗯、 可能是对的。有的家长、 嗯、 有家长容易犯一个错误， 嗯， 把学生给能力给设计得更高、 嗯、 就是家长给设计的方案学生不一定能执行下来， 嗯， 我们会比较考虑这个学生有没有能力把这事给做下来。 那就是说其实家长和老师之间他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有一层关系，那个有心理方面的因素，我觉得是吧？ 嗯嗯，所以要是要互相沟通，要互相信任， 嗯、 然后提出这个进行讨论来啊，所以也比较有意思、 嗯、 啊、 嗯。 我也没有说，我说其实我是向家长学了很多东西。 嗯，好，有家长在问哈、啊，就是像您这个100多场讲座哈、啊，什么时候具体的一些内容？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再多说哈、啊，但是给大家一个电话、 嗯， 我觉得可以拨打一下，就可以再了解详细的内容。 对，我们有个电话是400-600-7500， 啊， 400-600-7500， 嗯， 那么你打这个电话以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上，到时候你就可以、 嗯、 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 嗯，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发的讲座的信息，嗯、你就可以选择性去听了、 嗯，也可以关注技巧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哈，就是全拼啊、 嗯， 就直接搜就可以了。那是在这个听讲座这方面，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家长一定要多听啊，如果自己看不完那些。看着很枯燥的东西的话，听讲座呢就是有很多的案例啊，成功的失败的都给总结好了，这样家长呢就比较好吸收啊。另外还有就是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讲，是不是在这几年之间要不断的去沟通，家长要跟孩子说你想做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些交流，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就比较好把握孩子未来的走向。薛老师， 我们其实有个讲座，还专门教家长怎么跟孩子沟通。 哦， 啊， 这点很重要。 该不该他就不能沟通。 对。 啊，所以就你要是沟通不了的话，最好找薛老师这样的帮助来沟通。 嗯，对。好，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如果听讲座，哎，差不多了，有点入门了。那么想要自己比如说去具体的再研究一下哈，看看有什么专业的一些资料，薛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想看这些官方的资料，权威的，我们都到哪里能够找到？对， 这个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就是看那个北京教育考试院， 嗯， 就是或者是教育部，比如说从全国范围内的这种大的来讲应该是国家教育部。那么如果要是会上网，善于上网，善于查资料的话， 嗯， 就一下子找到那种官方网站。 嗯， 北京的教育考试院是代表北京市教委的，因为高考是分省考的， 嗯，对， 高考的政策是各省不一样的， 嗯，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带我们详细解读。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 字理是汉字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分析一个字，只知道它的形体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这个形体为什么这么设计，你就一点理性都没有，你就得死记硬背了，是吧？要想分析这个字理，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六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汉字的结构呢，前人曾经提出来有一个六书，就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个构造的这个理念或者说这个概念呢，它是从周代就开始有，但是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呢，他给他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下的呢也不一定都准确。我们现在自己来看象形是什么呢？象形就是形体是根据物象来设计的，指示呢是象形字里头再加一个标注，会意字是两个字都没有音，它是意义的结合。形声字当然一边表意，另外一边呢用音来辅助它来区别，这就是前四书。后两书呢一般跟结构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在专门讲汉字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它放一放，我们可以先不考虑它。那么要想解决前四书问题，最重要的是那个造成汉字的那个部件，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它对这个字的构造它起什么作用。那么我们知道在汉字的构造里头，每一个部件每一个部件呢它可以产生两个和四个功能吧，四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它表形功能。表形功能呢，就是它用它的形体来对这个它所造的字理起作用。比如说那个鸟啊，老鼠的鼠啊，当嘴讲的口啊，它们自身还有表形作用。虽然它已经不象形了，是吧？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形体的字理呢，它可以在构造别人的时候，它可以显示出它的意义来。到了现代汉字里面呢，表形的部件就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小篆里面呢，它每一个独体字还有表形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表意，表意呢，那么它在构造字的时候，它把自己的意义就带到被它构造的字里头去。我们也举一些例子，可能就清楚了，比如说。秧苗的苗，它是从田上面从草，草嘛就是草本植物的意思，那么草本植物种到田地里头，那就是苗。那么这时候呢，这些会意字里面的符号都是表意符号，表意符号就是它的功能是把自己的意义带到这个字里。表意的符号最多的是形声字里面的形符，形符我们也叫意符，形符他把一个类别的意思带到这个字里头。比如我们看害怕的怕，它旁边有个竖心，竖心边，这个竖心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心，它把中间的那个曲线它给它拉直了，它就变成竖心，因为它搁在边上。我们看小篆，那个小篆的那个心呢，它还是原来的样子，到了隶楷里面，隶书楷书里面，它把它拉直了就变成竖心，我们叫竖心嘛。第三个功能就是表音功能，表音功能咱们顾名思义了，就是它把自己的声音带到这里头了。我们看看一个清，它是一个声符，声符就是它有表音功能，它旁边加上各种各样的意符，它就把这个字，把这个清这个声音，它就分成不同类型的这样的名称，所以这叫表音功能。还有最后一种功能叫做，我们叫做标志功能，或者叫标示功能，就是在一个字上头它再加上一个小符号，一个点儿啊，一个横啊，它就表示一种区别，或者指示一个位置。什么是指示一个位置呢？你看刀刃的刃，它把那个点儿啊点在那个刀的刃上， 那刀是有把儿有刃嘛，啊，点到那个地方，告诉你是刀到这个地方，这种点上一个点儿啊，点上一个点儿呢，这就是一种指示符号，就是它告诉你它的位置是在这儿的。还有一种区别符号，它也是一点儿啊，比如说大字点上一点就变成太了，太呢就是辈分大，辈分大呢，它跟那个一般的大它有区别吗？啊，大字本来在古音里面就可以读太的，是吧？它点上一个点儿，就跟大字区别了，变成两个字。就是这个汉字的部件有四种功能：表形功能、表意功能、表音，或者我们叫释音功能。为什么我说表音功能？因为它那个汉字那个声音那个声符，它不是完全能表音的，它是提示声音啊，我们叫释音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标志或者标示功能。把这四种功能拼合起来，就变成四书。好，我们看象形字多半都是独体字多，是吧？也还有些字呢，它是在古文字里面，它就是形体跟形体组合了。那么这种就是我们讲就是象形字啊，象形字一个独体的字，它还里面有形体在里头，这就是汉字的六书的第一种象形。第二种我们叫指示，指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象形字或者是一个表意的字，它加上一个标志符号，比如一百两百的百，它就是指示字。太，你知道太是辈分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曾祖母，我们叫比曾祖母还要大怎么办，就太祖母了，是吧？那么这就是指示字。表意功能，两个表示意义的符号搁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意义，这个就是会意字。如果一个表示类别的字加上一个声音，这就是形声字。所以六书里面的前四书，它的区别是在于它的部件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它部件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呢，这样汉字它就多了一些区别的东西。好，下面我们看看这个一个构件，一个基础的部件具有多种功能情况。这个锥，锥是短尾巴鸟，其实呢锥和鸟啊，它都是表示鸟类的，后来就混淆了啊，你尾巴长，这样汉字它就多了一些区别的东西。好，下面我们看看这个一个构件，一个基础的部件具有多种功能情况。这个锥，锥是短尾巴鸟，其实呢锥和鸟啊，它都是表示鸟类的，后来就混淆了啊，你尾巴长尾巴短，那鸟的事儿都说不清楚的事儿，所以它就是表示鸟的。你可以看看这个锥，它既可以做声符，你看锥子的锥跟它完全统一，脊椎的椎加木字边，然后加一个马字边，就是乌锥啊，霸王别姬那个乌锥啊，是吧？那加上一个言字边呢，它就念谁了啊，在现代普通话里边念谁，然后再加上一个木字边啊，滋水的水，是吧？滋水的水。好，我们可以看看它在这些字里头它都是表音的。但是雉是一种鸟，雌雄是鸟的区别，大雕的雕，雏鸟的雏，麻雀的雀，都从它。那么这个时候的锥就表意了。你看一个符号顶两边用，它的构字能度就成了二。我们知道在分析一个字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把它的功能分析错，把功能分析错了你会闹笑话的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饿，说我饿了，饿了是从食从我，是吧？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说为什么是饿呢？说我食啊，我饿着我食啊，他们把那个我字啊讲成第一人称的我。按道理来说嘛，你从事理上也说得通，事理不等于字理啊，是吧？那饿的是怎么构造的？饿的是从食，饿嘛当然跟吃饭有关，吃东西有关系，而我是它的声符，所以他一下子把这个我字给曲解了，他讲成一个第一人称的我。他说讲就讲吧，第一人称也行啊，是吧？我饿都我吃，谁也能记住。可是你别忘了还有其他从我的字呢，你不就乱了吗？因此呢，就有些学生，就这个老师在课堂上这么一讲，学生就类推了，说哦我明白了，俄国人就是我的人，女俄的俄，俄皇女英的俄就是我的女，说这个河里头跑河里头游的那个俄呢就是我的鸟，是吧？一类推全类推错了。 这就是讲了一个乱了一套。汉字的字理分析虽然我们讲它是个科学，它主要就是这么来的，是吧？它主要是这么来的，所以它正确的分析构建的这个部件的功能非常的重要了。因此我们汉字要去讲，只要你知道它的功能，你知道它是怎么起来的，那么你对这个字的字理，就是它构造的原理，或者说构造的理据，你应该是都能分析出来的。 怎样去分析一个汉字呢？汉字是表意文字，分析表意文字一定要把构形和构意统一起来，也就是把字形和字理统一起来。字理是分析汉字的一个重要概念。 下面我要说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现代汉字你分析不出来呢？你一看那字里没有了，分析不出来了。那么分析不出来的原因有几个啊？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的看例子。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为了书写方便呢，它就产生了一种行书草书。行书草书就是它要写得快，写得快呢，它就往往就把笔画交重起来了，就是本来一画呢，它在同一个位置上就给它捅到一块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交起来了啊，交在一块了，交在一块了就拆不开了，所以就产生一个部件粘合。部件粘合就本来两个部件它是分开的，它粘合到一块了，它形体就不能分了，它就不能分析到这个基础构件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部件在跟其他的部件组合的时候，它会发生一种趋同现象。本来这两个字呢，这两个词，这两个意思啊，完全是两个意思，但是在楷书里头呢，他写着写着他给他写成一样了，不一样的东西写成一样了，就看不见原型了，这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因为书写呢，它要求我们知道汉字啊，它是一种艺术，是吧？书法艺术。所以汉字写着写着的，哎，它就为了均衡啊平衡啊，它就把这个有一些部件它会发生变化，然后部件变体，是吧？它发生变化了，发生变化就好像人的姿态它发生了一个变化，它为的是组合更紧凑嘛。最后呢，还是由于字体的演变，这个笔画它显示不了图形，是吧？我们知道方形的东西它就图形它就没有了，所以就使得这些表形字呢它就看不到它的理据啊。好，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先看粘合，我们先看小篆，历史的史，上面是一个中，下面是个右。为什么从中从右？我们知道右是手，中是什么？中是半个侧。一个人手上拿着书册干嘛？他做记录，所以他是史官，史官就是做记录的。我们知道老子李耳他就叫注下吏，为什么？就是这个帝王们在上面谈论问题的时候，他站在柱子底下拿一个书拿一个笔，所有议论的问题他都要记下来，这就是史啊，所以这也是史官呢。但是楷书里头呢，那个中字上面的那一竖，他跟右字的那一撇他接起来了，接起来以后另外一个呢，他就给他插交叉在里头了，这一下中和右的关系就没有了，就变成现在的史。这个历史的史你就没法再分了，那理据就不好讲了，它就变成一个独体字了。这种独体字呢，我们叫做粘合独体字，它原来不是独体字，它变成的独体字叫粘合独体字。好，再看上面是个石，下面一个右，这个石是什么？是个丈量器，一个东西横的竖的它可以去丈量它的长度啊，宽度长度，所以石字表示一个丈量器，一个手拿了个丈量器干什么呀？丈量嘛。但是到了楷书里面呢，它中间这一竖也跟底下那个右字那一撇它连起来了，就变成现在的丈，它粘合了，这是第二个字。所以我们想今天的独体字，除了传统独体字从字理上的你不能分以外，还有粘合独体字从字形上你也不能分了，你怎么拆啊？你不能把一个交叉在一起东西拆开，是吧？你拆不开，拆开你也不好讲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就没有理据了。那我们就把它看成独体字。如果我们把它看成独体字呢，它就又能够讲了，是吧？又能讲，因为我们讲了独体字是要在它组合的字里面去讲解的。好，下面我们讲看看字理，字呀有变形。咱们有几种变体呢？一种变体叫志向变体。你看意，意字上的那个水它横着放呢，你就有点不认识。是吧？其实呢，你要把它竖过来就是水，水从气柄一走就恢复了啊。 骏马的骏字，你看骏马的骏，你看着好像从马走有关系，上面呢实际上是允许的允，从允得生，你看看从允得生，结果这个允字它把那个一撇加上一个竖弯钩，它变成点了，把那个竖弯钩一变成点，你不就不认识了吗？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笔形变体。你看袅袅炊烟的袅，凡是袅字底下要如果有字的，你看岛，小岛的岛，炊烟袅袅的袅，它得把那四点去了，把那个天上那个字它抻进去，那这就没有了，这叫省简变体啊，省简变体。因此我们在一个部件认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赤黑燃烧燎啊，燎，这中间都有火，这个燎呢不但旁边是火，它燎字底下那个小原来也是火，燃烧的烧是在旁边，燃字它在底下变四点，黑字它上面是一个烟筒的形状，下面第二个土本身就是火，它斜斜跟上头连起来变成土了。赤字也是，是吧？上面是大，下面是火，大字变成土了，火字呢，它就变成两竖两点了，是吧？因此我们在部件认同的时候，你要按照它的构意来认同，你要把它恢复到小篆，啊，恢复到小篆，恢复到小篆，它就能够认同了，啊，它就认同了。所以看着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是一样的。你要注意，你把它恢复过来以后，这个字就能讲。所以汉字呢就有这么一些问题，到了楷书的时候你要把它讲对啊，把它讲对，你讲错了就麻烦了。好，那么怎么办？如果它这些东西形体没有怎么办？要浮形，浮形就是往上追啊，这个字不是很多啊，少数字往上追啊。好，我们看看硕本与浮形，这里面呢我写的几个古文字哈，我们看屏幕，第一行第二行都是望，它实际上是一个眼睛，一个人站在土上啊，踮起脚来，他看，他就看得远。望是看得远才叫望，我们看书呢他没有说叫望书，是吧？他不叫望书是因为他看得近，看得远才叫，那么看得远怎么待着？踮起脚来，所以他委员画了这么一个形象，因此他上头是一定是个眼睛，望嘛跟眼睛有关系，这很自然。发展发展，他出了一个月亮啊，说这月亮怎么出来的？月亮也跟字理的发展、跟字义的发展有关系。我们知道望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朔望的望，望是十五，月亮正好出来啊，因为它有了一个新的意思叫做望，所以它就字上了，它也发生变化了，它也加了个月亮。好，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眼睛它变成什么了？它变出来两个东西，一个呢眼睛它变成臣子的臣，它写到后来啊，我们有些地方叫恶变，我们也不叫恶变，因为它也是个正常变化，它换了，我们讲部件趋同嘛，它跟别的去趋同了。那变着变着它又变成一个王子来，望子从王得生啊，他觉得也不错，他就变成从王了，现在的望子，远望的望子就从王得生了，是吧？所以你要往上一追了，你就知道哦，现代汉字怎么来的，原来是这么来的啊。虽然它可以另外讲，再下面那个字是尖，尖是什么？尖就是剑，加上金字边的剑，加上金字边的剑，就是古代的镜子，剑是镜子。为什么它叫剑呢？自己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到一盆水里面去看，那个时候又没有镜子嘛，是吧？后来磨成铜镜了，也是比较晚了。他一开始是拿水去看自己，那么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样子，慢慢就变成看别人，他剑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他那个臣子也是眼睛变的啊！你看一个人在底下看这个水，所以卧字他为什么从臣呢？其实也是眼睛，因为眼睛一顺下来，他就是人就一定是伏下来的啊，是趴下来的。好，我们这么去伏形，我们就知道现代汉字里面很多臣子的臣其实是眼睛，望的王也是眼睛变的，嗯，这么样我们就能够把一些问题就看清楚了，是吧？看清楚了。好，我们刚刚讲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汉字在分析的时候一定要讲字理，讲字理的时候一定要结合的词义，词义发生变化，这个字理发生变化，这个形体也就跟着它也会有变化。第二，当现代汉字因为它写的是变成笔画了，方形了，原来的字理看不清楚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刚刚我们讲了一些办法，一个是

雨过白鹭洲，留恋铜雀楼，斜阳染幽草，几度飞鸿，摇曳了江上远方。回望灯如花，为与人闲休，心事情书浓，牵我双手，任发丝缠绕双眸。 接地气，红酒云南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爱。